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 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 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秋兽的猎场封了一个月，养得里面的猎物十分肥美。焚香祷告天地之后再开猎场，最开始猎到的野物都要送去供天。往年都是圣上来开第一供，今年换了太子。这宫里人逢迎圣意的功夫也算是绝了，早一天就放了许多鹿、獐之类的野物，又把大雁之类的捡了飞羽放在猎场里。只等猎场一开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，到处都是野物，就是个学射一年的新手也能轻易射到猎物。萧景琰从来不在这些小事上争强，只射了几只猎物便罢了手。倒是这次来陪同的几个西戎人十分踊跃，大约是难得干一回老本行，一个个兴高采烈。尤其是那蒙苍王子，竟然带着人去猎了只狼回来，献给了萧景琰。 西戎果然精于骑射，专出蒙苍王子这样的好汉。 哼，倒也不是个个都是好汉，有些外族人生的就没这么厉害。 狐狸舍说的自然是赫连了，他压根不动功，只懒洋洋骑在马上看热闹。赫连显然是听惯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荣浩朝敖季递了个眼色，是提醒他，我就说过狐狸舍对赫连很差吧。敖季倒没什么，偏偏被雨嫣然看个正着，叹道： 哎，其实我们汉人也有好汉，像吕布就不错。 他又在笑荣浩是貂蝉了。荣浩打不过他也不理论，等众人都散开狩猎了，自己信马游江找了个开阔地，解开马缰让他吃草，自己则懒洋洋地躺在树下晒起太阳来。只听见远处号角声响，显然是又抓到什么厉害猎物了。睡了一会儿，只觉得眼前一暗，有人笑道： 找不到猎物，这匹野马不错，我先射一箭看看。 你敢？ 荣浩眯着眼睛道。赫连自然是玩笑话，不过说说而已，见他还躺在地上，干脆也下了马，在他身边捡了个地方也躺了下来。秋日天空一城如洗，映着树上红叶是极漂亮的景致，看得人心旷神怡，阳光也好，晒得人暖融融的。荣浩的眼睛向来是有点像狐狸的，睫毛也长，被阳光照出影子来。 这叶子红得不透，山寺的红也好，像鸡血。 他这时候还要挑。 远上寒山石径峡的那个寒山寺。 荣浩应了一声，也不说是与不是，躺了一会儿忽然道： 你的马真差。 他像个难伺候的公子，反正什么都能挑出不好来。不过赫连的马也确实是差，都说西戎马最好，连蒙苍侍从的马都是通体墨黑，一根杂毛没有，赫连的马却灰不灰白不白，是一身花色，看着实在寒碜。除了使节团的首领狐狸舍故意为之，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。赫连也不在意。 你的马倒不错， 送你。 荣浩斜睨他一眼，他这一瞥十分慵懒又傲慢，实在漂亮。赫连离得又近，尽管心机深沉，也怔了怔，反应过来之后才笑了起来。 平白无故送我东西， 看你顺眼就送你好了。 荣浩云淡风轻道。赫连笑了起来，他的金发在阳光下实在比最柔软的丝绸还要漂亮，发丝上都闪着光，眼睛却比天空还要湛蓝。他欠起身来看了荣浩一眼，忽然俯身下来，像是要凑在荣浩耳边说话。荣浩按捺住了，没有本能地躲开，只听见这西戎人在自己耳边轻声道： 荣大人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吗？ 他的呼吸温热，荣浩的耳朵瞬间就烫起来。 什么时辰？ 现在是申时，也就是说厉道勇已经被凌迟了五个时辰了。 赫连的声音带着笑意，荣浩心神一跳，全身如坠冰窟，心中大怒，登时坐了起来，瞪着他道： 你当我是奚落你？ 这不解风情的混账西戎人还当自己提到呼里舍是故意气他，所以反提厉道勇来气自己，实在是混蛋。赫连却仍只是笑： 荣大人错了，我知道你想拉拢我。 那你还提厉道勇？ 我只是想教教荣大人。 教我什么？ 用美人计，得投其所好才行。我不喜欢荣大人处心积虑勾引我的样子，反而是你生气的样子我比较爱看。 你放肆！ 荣浩被戳中心思，又是羞愧又是大怒。他这人放不下身段，总以为不过勾勾手指赫连就会上当，谁知道计谋不成，翻被他奚落一番，恼羞成怒下口不择言： 你在狐狸婶面前要是有在我这一半厉害，也不至于让他当着你的面骂你是奚落女奴生的杂种。 他自己话说出口就知道说过了，但为时已晚。只见赫连脸色一沉，他暗道不好，本能地往后退，却被赫连抓住手腕，直接按倒在地上。 混账狐狸婶，说什么赫连其实不厉害，我看他是蛮力，打死十个狐狸婶还有富裕。 荣浩心中慌乱，知道无论汉人还是胡人，骂人母亲总归是不可饶恕的，但他性格傲慢，仍犟着不肯道歉，竭力挣扎，还是被赫连按在了身下。 你想当董卓送我赤兔吗？偏偏又想做貂蝉，你难道不知道貂蝉是怎么骗到吕布的？ 赫连面上滚烫，连气息都是灼热的，他显然已经怒意上头，轻易控制住荣浩，伸手就往他腰上探去。偏偏荣浩穿的锦袍用的是实心的玉带，一扯就断，上面坠的玉早就飞溅出去，露出里面雪白的中衣来。荣浩万万没想到还有被人用强的一天，满腹文章此刻一点用处都没有。眼看着赫连的手已经探到衣内，他指腹有薄茧，碰到的皮肤顿时发起抖来。荣浩只觉得脖子上一痛，是被他狠狠咬了一口。荣浩吃痛，越发用力挣扎起来。他向来懂得风流事，也见过人玩小官，心中不耻，没想到今天自己成了被玩的那个，心中又是慌又是怒，竭力挣脱，但暴怒中的赫连哪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挣扎中摸到了他腰侧的刀柄，正是他随身悬挂的小弯刀。 放开！ 慌乱之中，荣浩抽出弯刀来，挣扎着一挥，只听见声如裂帛，手中顿时有温热液体流下来。赫连是战场上的人，对刀伤无比敏锐，当即反拧住荣浩手腕，逼得他松开了刀，掐住他脖梗，把他按在树上。湛蓝眼睛里似乎烧起了火焰，说不清是发怒还是伤心。荣浩只觉得脖子都快被他拧断，偏偏他的手硬得如同铁钳一般，扳也扳不开。就在荣浩以为自己会被他掐死在这里时，赫连松开了手，荣浩跌坐在地上，警惕地看着他。然而赫连却没理他，只是按着腰侧。他穿着一件普通的西戎袍子，十分粗糙，鲜血从他按着的地方蔓延出来，很快染红了袍子。他却似乎一点不知道痛，只是神色漠然地低着头，似乎在地上寻找什么。很快他就从地上采了一把草，自己嚼碎了，又从怀里掏出药粉和在一起按在伤口上。那刀伤实在狰狞，解开袍子看得更清晰，足有两寸来长，不断涌出鲜血来。荣浩看着都觉得心里发麻，赫连却面色如常，仿佛受伤的不是自己一般，撕下布条来坐在地上，十分熟忍地包扎着。荣浩也知道自己下重了手，但性格使然，说不出软话。见他的袍子累赘，所以从自己的衣服上撕下两条来递给了他。赫连也不说话，接了过去。 他这样子像极了雨嫣然小时候。雨嫣然来东宫来的晚，半独有七生，经常和人打架，许多个打一个，打得鼻青脸肿也不哭，自己躲在一边摘许多奇怪的草来敷伤口。赫连出身那么低，小时候在西戎一定受的欺负更多。荣浩知道自己这事儿做得太过分，赫连气也对，自己确实是因为狐狸舍蔑视他奚落他，就觉得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把他拉拢过来。要是没有狐狸舍，以赫连的谋略，自己何至于如此看清他呢？就连所谓的美人计，也不过是猜他不像蒙苍有姬妾，觉得他是动了心的愣头青，会被人随意摆布。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反而比别人都势利起来了，被点破了还恼羞成怒骂人家的母亲。其实从打猎时，自己就故意用话引的狐狸舍侮辱他。承蒙青眼，虽然是个男子，到底有一点真心，自己反过来利用他轻视他，别说齐景公的风度，真是连雨嫣然也不如了，至少雨嫣然还知道给那个歌姬赎身呢。荣浩生平傲慢，难得自省一次，不由得灰心起来。赫连自己包扎好了伤口，见他这样，以为他怕伤势严重，淡淡道： 皮外伤而已，死不了。哼，七罗女奴生的杂种自然命硬，比这更严重的都好了。 荣浩听到西罗女奴生的杂种几个字，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抬眼看了赫连一眼，像是有点承受不住这句话似的，眼中满是歉意，只是说不出口，倒有点可怜了。但赫连却误解了他的意思。 放心，我不会去刑部告你的。 他不说，荣浩还想不到这一层。赫连毕竟是西戎王子，东宫半毒刺伤西戎王子，这比狐狸舍杀了大周平民还要严重，到时候西戎借机发难，恐怕影响朝局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他低声道，但却没有继续辩解。辩解什么呢？说他不怕赫连去告是假的。当初他设计了狐狸舍之后，心中还笑狐狸舍是蠢货，不顾大局。今天落到自己身上，才知道盛怒之下，大局什么的早就抛于脑后了。若是赫连有心设计，那今天自己这一刀闯的祸可不比狐狸舍小。就算赫连无心，自己这样又算不算示弱利用他，好让他不去告状呢？否则这是多好的机会，他怎会轻易放过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